各位癲教報讀者你哋好，我係癲狗哥哥。No money no dog， 只要大家出錢支持癲教報嘅月費計劃，我哋前線記者一定會義不容辭喺前線為大家報導更加多嘅真相，亦都會係有更加多嘅資金咧去購買更加好嘅拍攝器材嘅。就正如我哋見到啦，其實每次前線記者出去拍攝都要係戴頭盔、相機、望到面罩、拍攝器材等等，非常之吃力嘅。但我哋繼續都係會係盡翻記者應該做嘅責任，為大家報導真相。請大家支持《癲教報》嘅月費計劃。 馬後炮。 好啦，翻嚟最後一節馬後炮啦。嗱，咁我哋呢一節就講啊，即係多啲時間啦。咁我哋可以咧就講，即係講呢一場可以講耐少少啦。咁就係頭先我哋講潘頓贏兩場啦。咁其實尾場咧，即係尾場咧，其實都重心就係、是、其實全日 一定 係 只一號噶啦， 一號即係任我行啦， 兩倍。 咁啊諗住就即係連中三元之際。咁其實但係其實又咁講喎。佢喺第七場嘅時候咧，其實個騎師王就已經派咗彩噶啦。 係啊， 咁好多時咧，啲人 呢場中唔中都冇關係 嘅，冇關係啦。咁同埋就係好多時就話，哇！如果你騎師王都已經派咗彩，分分鐘嗰個尾場嗰只又冇影嘅。咁但係只任我行係咪真係冇影？ 唔係，咁佢都任我行都有跑嘅，你真係唔夠嗰只跑嘅啫。 咁啊，睇下有冇影咧？咁啊，睇下佢有冇影啦。我哋 即係雙白旗，我都睺佢好耐噶啦。嗰日唔記得揾佢做膽咁解啫，揾咗只文武傳奇做膽。 咁我哋睇下呢一場先。第八場， 八場三班千八米嘅路程，大熱係一。好啦，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啲嘅馬，咁啊見到中單位置咧有呢只就幸運時代啦，喺埋邊有馬珠星輝是勝二啊，咁啊再喺外邊位置咧仲有呢只共創歡樂啊，咁啊大約跟住五六位嘅馬，咁啊喺外邊位置非常堅，中間啊金如意咯，咁啊內欄位置仲有文武傳奇啊，再入邊嗰五隻馬任我行、扎西德能啊，尾三個位置係雙白旗，尾二係嗰只神亮金剛啊，暫時包咗落尾咧係川河寶區嚟嘅。好啦，轉呢個滿貫灣接近千二米嘅段處啊，前面帶頭嘅馬係呢只幸運時代啊，咁啊響中間是勝二咧，出邊啊非常堅咧就走咗上去。咁啊第四位內欄馬主勝輝，再入邊嘅第五位中檔有共創歡樂啊，咁啊後邊嘅馬有呢只文武傳奇，大約跟住內欄第六位到啦，中檔第七仲有金如意啊，後邊嗰五隻任我行啦、扎西德勒啦，尾三個位置係雙白旗啊，神亮金剛響個尾二個位置包咗落尾，仲係嗰只川河寶區嚟噶。好啦，去到對面直路嘅中段啦，前面都仲係幸運時代啊佔先嘅，咁啊見到非常堅第二位啦，外邊咧仲有呢只共創歡樂走咗上去，咁啊中間有是勝二啦，出邊係任我行啦，埋欄第六位到咧仲有紅眼罩黃衫係馬主勝輝啊，再後邊有文武傳奇神亮金剛啊，尾四內欄係嗰只雙白旗啊，咁啊再後邊嘅馬金如意啦，咁啊扎西德勒咧包尾嗰只係川河寶區啊，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啦，前面都仲係呢只幸運時代佔先嘅，咁啊共創歡樂第二位。外面位置有呢只任我行啦，咁啊再喺内栏嗰边马主星辉啦，咁啊外边追啲嘅马，咁啊有呢只文武传奇马林中间稳紧位咧，仲有呢只双白旗啊。好啦，去到最后二百米到啦，共创欢乐喺中间，外边位置就任我行啊，两马中间穿上嚟嘅马仲有双白旗，外边系文武传奇啊，接近终点双白旗赢出呢场赛事，跑第二名任我行啊，共创欢乐第三，咁啊第四名咧文武传奇啊。 嗱。咁啊，睇下頭先睇到啦，啲李寶利真係忍幾有耐性，呢場馬騎得好有心機。 伏住係嘛？嚟到直路嗰度有個位， 一推就搞掂。咁啊，任我行就中伏啦。 中伏，諗住贏㗎啦。 其實任我行佢呢場馬潘頓係真係發揮一絕嘅，即係呢個咧就絕對就唔係跑理想回報嗰個潘頓嚟嘅，呢個真係有功 架。又唔係跑宜昌寶寶啊？ 係啦，又唔係宜昌寶寶，呢個真係有心機跑嘅。但係你奈何呢個李寶利？呢場真係好有心機跑，大家即刻睇呢個巡邏影表，嗱，佢係排呢一個嘅九檔啊，咁你一見到驚佢其實個檔位外啦，咁你見到佢都好刻意一出閘，慢慢咧已經喺入邊，喺入邊慢慢褪入去揾位攝噶啦。咁啊前邊嗰匹幸運時代咁啊，即係順住走，咁啊後邊是勝意，外邊就係嗰只。 其實都冇乜所謂嘅， 冇所謂啦， 影響唔大。你跑千八啊嘛，你唔係你總之你而家咪都搏下，你睇佢啦，而家尾三。 你一定係試咗尾三位置。 尾三位置度。 佢咪啲咪有耐性，有夠耐性，同埋知道，同埋就對只馬有信心。 係啦，你睇佢撈尾嗰段屌，你諗好似殺你嘅時候幾撚犀利，對馬衝出嚟幾撚快。 嗱，佢前面就係嗰只任我行啦，嗱而家即係係啦，而家擺喺前面嗰只即係。雙白旗前面，咁外邊咧就係 嗰啲澤西德勒啊嗰啲啦，咁啊神亮金剛，咁啊尾爾包尾就只川河寶區。咁而家前面咧就只非常堅就同只幸運時代咧就喺度鬥燒啦。咁啊後邊就係只時勝二，咁跟住再埋邊就係嗰只上次贏馬好出色嗰只馬珠星輝，外邊就係只共創歡樂，跟住再入邊咧就係只文武傳奇。咁其實呢一對嗰啲熱門馬都係喺曬中間中間位置。 有十倍啊！真係好真係啊！ 咁啊，跟住啦，嗱神嗱呢度你見到李寶利咧，都係喺入邊唔肯掹出嚟，都係喺入邊等慢慢等機會。金魚就喺佢隔離尾耳。包尾都仲係嗰只川河寶區，嗱而家差唔多轉緊彎入直路啦，嗱你見到咧嗰只共創歡樂咧就開始即係走咗出嚟啦，咁啊任我行就開即係跟住喺個後面就開始衝啦，咁啊跟住嗱而家睇下啦，望住李寶利啦，嗱而家一轉彎其實就已經喺非常堅隔離有個空位啦，咁啊跟住嗰只共創歡樂，跟住再掹出邊就喺任我行同埋共創歡樂中間呢度一叫個位。一分一掹一推一打邊咁就搞掂啦！咁啊，啲潘頓呢都其實都打到邊都爛。 唔係呢場咧，我對只文武傳奇咧，即係史卓峰嘅騎法就好撚有意見嘅。 李建國嚟嘅。 唔係李建國真係好撚有意見嘅，即係彎位嗰度喺個二疊嗰度，咁轉彎就飛出去，屌你咪蝕撚曬位咯，你係嘛？ 嗱，佢最後咪啃頸。 屌你諗咪啃頸四咯，係咪？俾十號搞掂你啦！好在我臨場揀翻只十啫，嗱，我貼士就揾七做膽嘅，咁你臨場梗係一做膽啦，呢條橋係中緊嘅，係嘛？咁但係就俾人十劏咗啦嘛，你明唔明啊？ 咁啊，咁啊，所以變咗你呢場文武傳奇其實都係跑得都係麻麻地。 唔係啊，係轉彎嘅時候，屌你咪攞到個彎位，跟住喺個二疊度，跟住就俾人頂撚咗出去啦，已經係。 係啦，嗱咁另外啦，其實執啲長馬嘅賽後報告咧，其實就佢又唔係冇講，即係呢啲反而咧落墨比較多咧，就係嗰只澤西德勒啊，咁啊其實就問咗佢，即係有問過陳嘉熙嘅，咁但係陳嘉熙咧就。對於呢只澤西德勒令人失望嘅表現咧，未能提供任何解釋。咁佢就話咧，即係坐騎喺距離終點上遠時已經少吹窄，咁末段未能以勁勢衝刺。咁啊，賽後獸醫檢驗就未有發現任何異常之處。嗱，咁我哋睇一睇嗰、那個即係分段時間表啦，咁啊可以大家睇到咧，即係咧呢只咁嘅雙白旗咧， 末段時間好快。 咁嗱，你睇到啦，任我行。同埋呢只共創歡樂啦，咁咧其實眾創歡樂，大家仲睇睇，大家就記得睇翻表演嗰陣，佢係最後嗰兩段，其實佢已經衝咗出嚟。咁你見到佢哋拉屎，即係必最後拉屎嗰四百米咧，咁就即係走個24秒42啦。咁啊嗱，頭馬嗰只雙白旗就係佢中間有嗰個位一叫上嚟咧，咁就已經即係佢係呢個最後衝過咧，都係做咗23秒51。就係、是、最快末段嚟嘅，咁其實頭三段咧，其實頭三段啊，啦啦啦框住咗咧，咁啊13秒29，13秒29，22秒96，咁跟住就24秒55，咁其實咧呢三段時間其實咧就比標準時間咧快，即係快好多嘅，咁所以呢場馬其實咧早即係都係屬於快步速之下咧，咁而呢兩隻嗱頭先喺前面放頭嗰兩隻。幸運時代同埋嗰只非常堅咧，佢都唔係輸得好遠，尤其是只幸運時代。 所以幸運時代咧，下鋪大家都要留意。 大家都要留意，因為呢場馬佢最後都唔係輸，都係輸四個馬位都，咁佢都即係叫做即係攤咗兩攤，咁呢鋪入邊已經第三個 run 嘅啦。 下次真係要留意呢只馬。 呢只馬就要留意。 嗱，令人失望咧就陳嘉熙啦，咁即係禮拜三其實佢幾隻馬都有機會嘅，係嘛？即係龍城勝仗跑第二，跑第三，咁啊嗰只暴鯉如飛頭先講咗啦，係咪？咁啊俾人劏咗，係嘛？咁啊騎得曳啊嘛，咁你就俾潘頓搞掂你啦。咁好啦，咁另外咧就即係有備而來喎，好明顯又唔得㗎啦，唔去㗎啦。咁紅旗勝仗又瓜柴，澤西德勒又瓜柴，係嘛？咪而且跑得好曳啊，所以。紅旗星象都係嘅，我都表現令人失望，全部熱門嚟嘅喎， 全部熱門嚟嘅，因為其實一度有啲人都捧，其實獅王都捧佢嘅。嗱、咁我哋因為我哋嗰個 tips 大比拼啦，咁嗰個恩別賽咧，咁我哋就即係都有，即係我哋就要估邊一個係騎獅王啦。咁、都有朋友。 估呢、這個 估陳嘉熙嘅， 因為佢幾隻馬都有機 會、啊，即係尤其是其實當日即係比較啲人睇好咧，就是、尤其是嗰只暴利如飛同埋澤西德勒啦。咁澤西德勒 兩隻都唔 咁，但係都好都即係尤其是澤西德勒就即係覺得啊，你潘頓嗰只咁熱，分分鐘可能佢係魔法幻影抵出就出呢只澤西德勒。咁但係咧就澤西變咗隻西啦，而家 隻西啊，潮州話食屎， 而家就真係隻西啦。咁 食屎啊！ 咁所以咧，但係呢只馬咧，我覺得咧就。其實即係嚴格嚟講咁，陳嘉熙冇真係好認真咁樣發揮過呢只馬。 咁即係呢只馬其實都幾蝦人跑嘅，即係都絕對唔係一個十磅仔係可以駕馭得到。咁啊睇下下一鋪即係 換騎師啦， 換翻個大師傅啊，咁啊硬淨少少，咁啊再睇多鋪。咁啊因為而且呢只澤西德啦。半同主嘅就黃山咧，跑咗兩鋪就退咗役啦，咁啊冇咗只馬。咁、至於只馬主星輝咧，教主你點睇？因為上一次又爆得好出，爆即係阿國能就落我牙教啦，即係話佢廢柴點知佢係贏俾你，但係今次佢又孤單獨 行。唔係好出奇咩？呢啲馬唔佢唔適宜再追嘅，冇可能再贏嘅咯，我覺得 係啊， 係挑你真係。 咁但係佢呢場馬佢沿途走位都走得都算係咁樣，但係就俾落去又唔係咁多咁樣，我唔知係咪上一場用力用得多咗啦。 即係固態復萌啦， 所以我哋講呢啲人都冇乜錯嘅。咁嗱，夜馬嗰只雙白旗咧，嗱，其實就即係今季之前嗰兩鋪咧， 跑撚咗廿場先贏馬。 咁啊，係啦，咁啊，同埋就上嗰兩鋪， 我貼佢幾次嘅咧，只馬係啊， 有飛㗎。其實上兩次跑啊，教主啊，佢上一次咧，第一季初第 呢鋪我都有貼佢㗎，一樣有十一㗎。我臨場咪中十一條 Q 啦。咁冇臨場就梗係唔要只七做膽㗎啦，係咪？睇到啲飛又唔啱，咁事實上又騎得曳嘛，翻嚟係咪？呢個李敬國唔知點解呢只馬騎成咁？係 啊， 冇理由輸俾只十㗎嘛，係咪？咁我哋三重彩係中緊嘅，基本上係。咁當然有隻十好分好多啦。 係啊，咁啊雙白旗就真係騎得非常之好啦！呢場即係李寶利，即係有陣時佢有陣時佢 唔係呢一場，我哋嗰啲玩法你係中緊嘅喎。你我一十一雙膽食全餐，我又中嘅啦。三重彩係嘛？係 啊， 咪一同十一咯，就一隻熱，一隻半冷咁就搞掂嘅啦。 係啊，嗱咁啊係啦，咁啊其實呢一場馬。即係今次呢三場馬其實可以都俾大家睇啦。其實今日六講六場馬，其實就四場都關潘頓，五場都關潘頓市嘅。咁大家可以睇翻咧，就大家可以睇翻重温咧，睇翻呢幾條片佢點樣跑。咁啊點解？所以咧就會明白點解咧？今日咧我哋咧要著翻呢件潘你老母咧就要招呼嘅，即係咧，即係佢可以騎到啲好似理想回報騎到一注賽，但係贏馬贏到咧好似呢啲咁樣嘅 一見傾心啊，神氣飛馬係咪？屌你咪呢個孖寶你話幾多錢啦？ 好啊，犀利！ 六點八乘九點八，你同我計啊？ 五廿幾六廿倍 係嘛？屌你真係！咩六啊几倍啊？屌你六十几倍啊！屌你一千蚊一条几钱啊？ 咁所以就真系咧，可以大家可以知道睇下潘顿呢位阿哥咧，真系啊之后 买条一万蚊二穿三， 搞掂噶啦， 收几十万啊，哥哥仔。 咁啊好啦，咁啊今集我哋嘅时间差唔多啦。 咁你一万蚊二穿三，佢哋买得起啊？屌你三万蚊买。咪同我計下咯，我幾多錢啦？ 咁又 連埋單頭幾多錢啦？ 又搞掂 七八十萬啊，大佬！ 所以話俾你聽， 三萬蚊收七八十萬啊，買個咁嘅孖寶。 潘頓，唉，真 係潘你老母啊！唉，時間到， 時間到啦，咁我哋下個禮拜五就再同大家馬後炮啦，拜拜。